喝酒呀，不打酥油茶呀，也不写哈达，唱上一支心中的歌，献给千金竹马。嗦呀啦嗦，献给千金竹马。紧握枪杆保边疆，人民的江山万年红，红万呀万年红哎！不敬请喝酒呀，不打酥油茶呀，也不献哈达，唱上一支心中的歌，献给千金竹马。